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95章，任灵两个人由于突然间遭到咗呢啲咁嘅变故，心神啊大乱。佢两个而家面上啲表情真係可谓精彩至极啊！我啱啱摸到腰间嘅手枪，正打算掹出嚟，突然之间唔知边个只手就搭咗我个膊头上边，嗰一只手係有啲凉凉地，轻轻咁喺我膊头度揿咗下。我以为係豆腐啊，但係下一秒钟就定住咗，心諗唔啱啊，豆腐係喺我旁边㗎，佢只手点会从后边嚟拍我呢？顾文文同阿冯鬼修更加唔可能啦，我哋都系趴喺同一条水平线上边，左右拧头就可以睇到彼此噶啦，身后边唔可能仲会有其他人噶噃。我吓咗一大跳，即刻就拧转个头，光线昏暗，我睇见身后边黑暗嘅地方，显然趴住一弹红框框嘅嘢，一隻惨白嘅手正搭喺我嘅膊头上边，个头颅上边全部都系黑色嘅长发包住。我知道嗰个长发下边根本上就系冇面嘅。哇！我倒吸一口凉气，嗰隻红衫粽子追咗上嚟。我一下子吓咗一大跳，心里边啊惊到不得了，跟住我就准备想开枪。大概呢个实际上同每个人嘅性格都有关嘅。有啲人遇到危险嘅时候就会吓到呆住，或者等人嚟救。但系我嘅性格系比较主动嘅，惊完之后首先想到嘅就系反抗同埋自救。但系我冇谂到自己居然系冇办法喐。好似被施咗定身术一样，而喺呢一个时候，嗰、那个咁嘅红衫粽子嘅黑头发，亦都无风自动，自己就向两边分开，瞬间就系喺佢啲头发下边露出咗嗰一张白雪雪冇五官嘅面，情形嘅极之恐怖，亦都唔知佢想做乜嘢，总唔至于佢专登嚟度吓我咁啩。就喺呢个时候，冯鬼手似乎都似发觉我有啲唔妥，低声咁同我讲：点解仲唔开枪啊？睇佢样，佢居然啊睇唔见我身后嘅嘢。我想讲嘢，但系一个字都讲唔出。呢个时候，豆腐亦都喺我耳仔边讲：你盯住后边做乜啊？后边有嘢咩？佢一路讲，一路就拧转个头四围咁望。显然是睇唔见，神情亦都显得好迟疑。我嘅心脏系咁乒乒乓乓咁跳，呢一个咁嘅红衫粽子，点解只有我先睇得见嘅？唔通佢系故意等我睇见？佢究竟想嚟做乜嘢呢？想陷害我，然之后再收拾其他人？嗰一块冇五官嘅白赖晒嘅面，一直咁对住我。搭住喺我身上边嘅嗰隻手好似带住一啲阴气咁，令到我大半边个膊头都凉浸浸，而且就喺呢个时候，佢个面开始发生变化啦。喺面部苍白嘅皮肤下边，好似有一啲虫喺度涌緊咁，不断咁鼓起一个一个嘅大炮，一阵间竟然鼓出咗一个五官嘅轮廓，我心里边啊大惊，唔知道佢究竟想变成乜嘢样，而且片刻之后，佢个五官定型，我望住佢定咗型之后嘅面，我成个都吓到呆咗。呢个轮廓分明，面无表情，眼光有啲冷嘅，呢个唔系我嘅样咩？佢点解变成我个样啊？想做乜鬼啊？但系而家唔理我心里面点样翻滚住滔天巨浪，不过我个身体一啲都喐唔到。可能我呢个震惊嘅表情俾大家都睇到啦， 豆腐首先就发觉唔妥，佢讲：喂，咩回事啊？佢又拍住我块面，我虽然啊好想答佢，但系又答唔到。喺呢阵时，那个变做我个样嘅红衣粽子，惨白嘅面上边突然间又露出一个十分诡异嘅微笑。明明系同我一模一样嘅面容，但系就显得非常之邪恶。跟住佢另一只手就捉住咗我握住手枪嘅手，然之后慢慢抬起身。随住佢嘅喐动，我个膊头亦都抬咗起身。最后竟然将支枪对准咗豆腐。我只觉得喺佢嘅操控之下，我根本上就冇办法控制自己。而家居然开始掹鸡啦！瞬间我明白呢件嘢究竟系乜嘢回事啦。睇嚟佢系根本冇办法靠近豆腐同埋逢鬼手，因为佢哋两个人嘅身上都有护身嘅宝贝。于是佢就想借我只手嚟加害所有嘅人。豆腐见到我攞住枪对住佢，面色啊即时变咗。佢系讲：喂，姓陈嘅，你发咩傻啊？而喺旁边嘅顾文敏一睇到个惊叫咁讲： 哎呀，唔系啊，你睇下佢只眼发晒直，佢有啲唔妥，小豆快啲闪开。 顾文敏就系呢个千钧一发嘅时候，即刻将阿豆腐拱开，子弹砰一声打到对面嘅墙上边，借此一拱，顾文敏同阿豆腐就喺我哋匿埋嘅通道口里面跌咗落去。呢一下子，我哋啲行踪全部都暴露晒。不过我就暗暗松咗啖气，都好冇伤到佢两个。呢一啖气仲未松懈落嚟，嗰件嘢面上嘅诡异笑容又越嚟越重，隐隐咁就听到一个刺耳嘅声音喺我个脑里边响起。佢讲： 下一个轮到你。 我都仲未反应咩回事，握住枪嘅手就唔受控制咁顶住咗我自己嘅喉咙。佢想搞死我。这个时候我身边只有逢鬼手，佢神情惊愕，大概佢都知道我有啲唔妥啦，但係就冇嚟阻止我，而係处于观望状态。这个时候我嘅眼睛能够睇到嘅嘢有限，只听到下边任灵讲： 又系你想死呀、啊。 呢句话大概可能是对豆腐讲，我心里边一暗，心谂：唉，喺呢啲咁嘅生死关头，要救我嘅恐怕只系得豆腐啦。不过而家豆腐喺通道上边跌咗落去，又俾任灵两个人发现，如果要救我，咁啊真系鞭长莫及。唉，睇嚟我陈元可能今日就系咁玩完啦。这个念头是咁一闪过，我个手指就已经不受控制咁向下掹鸡啦。这个是一个好快嘅动作，或者是由于我嘅意志力喺度作祟，所以个手指不断咁喺度抗拒，显得就好缓慢。逢鬼手见我开始掹鸡，神情终于就变化咗一下，佢一手劈过嚟又想抢我手里面嘅枪。佢握住我嘅枪猛然一推，枪头啱啱歪咗，我心神一松，手指就掹咗落去啦，跟住就係砰一声，子弹就唔知打咗去边度。那个红衣粽子两次失手啊，非常之气愤，面容啊扭曲。本来佢同我个样系一模一样嘅，但係喺扭曲之下，五官啊扭埋晒一齐，非常恐怖。转身就将我一拱。这个时候逢鬼手手里面握住个匕首，这样一拱，我整个人就不受控制地向着他的匕首撞过去。一切都在千钧一发的时候，怎会有机会闪、啊、我整个人就向着逢鬼手扑过去。逢鬼手的面上闪过一丝的惊愕，一秒都不到，个匕首就插过我的膊头，嚓一声入肉，一瞬间就是一阵的剧痛。这个老爷一下子吓亲，即刻又将我匕首掹出来。 就系咁一插一掹，哇！啲痛苦难顶，啲血呢就血声流出嚟，我眼前都发晒晕啦，连嗰个咁嘅红衣中指我都睇唔清楚啦。冯鬼手毕竟呢仲算系经验丰富，睇嚟佢都睇得出我系俾啲咩嘢控制住嘅。佢又乜都唔讲，首先就抢我手里边嗰支枪，反手就揿住咗我两个膊头。嗰、那个红衫粽子好似被风吹起咁，扭曲嘅五官一下子就黐落我个面上，阴气就直逼面门，一对惨白嘅手即刻就捻住咗我个喉咙。喺呢个时候，佢嘅声音又是开始喺我脑里边响起上嚟啦。 下一个轮到佢， 轮到佢，轮到边个佢啊？可惜我而家被捻住，冇办法呼吸，头晕脑胀，根本上谂唔到太多。冯鬼手见到我嘅情况不妙，即刻就做出咗一个令我好意外嘅举动。佢即刻掹低咗揽喺腰间嘅水牛角，放喺嘴边就吹起上嚟，瞬间成个石室里边响起咗低沉嘅号角声，呜。我咁样先发现，原来水牛角嘅中心系挖通咗嘅。随住号角声嘅响起，捻住我条颈嘅嗰个红衫粽子，瞬间就好似撞到风咁，一下子就吹入咗黑暗入边。而我嘅身体亦都终于攞翻咗主动权。我啊顾唔得去研究点解个红衣粽子咁惊个水牛角啦，我即刻揞住个膊头嘅伤口，系咁咳咁。快啲离开呢个通道。睇嚟冯鬼手都估到系咩回事㗎啦，佢即刻岌咗下头，两个人心照不宣，即刻翻身就跳咗落去。呢、这个时候喺下边嘅任玲同埋嗰个女人正攞住枪指住豆腐同埋顾美女，估计系被突然间吹出嚟嘅号角声啊搞到懵咗啦！我同阿冯鬼手突然之间露面，两个人都显得好惊讶。任玲嘅枪口啊一转啊指住冯鬼手，佢讲： 冯光一，原来你都喺呢度。 我手里边亦都有枪，一见呢一种情况，即刻我个枪口一抬，就对准个年纪大啲嘅女人。嗰、那个女人睇嚟喺任家嘅身份应该都唔低嘅，任玲亦都好听佢嘅话，一时之间气氛即刻就变得剑拔弩张起嚟。未等冯鬼手开口，任玲啊对住我冷冷咁讲： 一支枪就想搞掂本姑娘，信唔信本姑娘即刻而家就搞死你同埋你旁边呢个小狐狸精？ 顾文文啱啱就喺我身边，佢一听到佢咁讲，面上即刻闪过一丝嘅怒气。我而家嘅伤口仲未止血，而嗰一个咁嘅红衫粽子又唔知道几时会唔会再翻嚟，再拖延落去对我哋系冇咩好处嘅，所以我哋而家必须系要速战速决。